浪潮吹来的风，轻轻地吹走梦想，慢慢升空。红色的蜻蜓，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多希望有一天能和它一起飞。但烦恼越来越多，玻璃弹珠越来越少，我知道我已慢慢地长大了。红色的蜻蜓曾几何时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 来自白兔的一首歌曲啊，这是我们童年时候的一首歌曲，叫做《红蜻蜓》。 没错， 嗯，各位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慢生活895和好音乐99，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在7月23号要出发的895和959小记者夏令营的相关情况。 是，这一期夏令营呢也是备受我们所有听众的关注哈。 嗯，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单独开辟这样的一档节目来为听众做一些解答。那现场呢我们会有热线的环节，所以如果你有任何想问的问题哈，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热线电话呢是5126-6061，5126-6061。 嗯，我们在7月23号呢会有一个直飞往英国的一个小记者夏令营，在这个期间呢，大家如果是有任何问题呢，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现场开通的电台热线来进行咨询，我们的号码呢是5126-6061。010-5126-6061，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来进行咨询了，可以咨询行程，还有咨询我们这次活动的报名条件啊，所有的相关问题都可以来咨询的。 嗯嗯，好，那这样节目刚开始，我们先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这一下。 对，因为江帆是这次小夏令营的领队哈，来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这次小夏令营的活动。 对，其实这一次夏令营呢真的是备受我们各位听友的关注，那这几天电话也一直是由我来接听的，我们很多很多的听友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今天也是跟大家来首先的说一下哈。那我们这一次行程呢最主要是有三大亮点。 嗯， 首先第一就是融入到英国的本土生活当中，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哎，小周老师， 对，因为为什么啊？因为我刚从国外回来嘛， 嗯， 就是你会发现啊，就其实你在国外了以后呢，你才发现自己的英语其实还挺好的，真的。其实开口说英语并不是很难，但是一定要有语境。 嗯 嗯，就好比说像你看，像咱们国家很多地方的方言也像是外语啊，像广东话。哎，那如果是你要真的是在广州生活了几年，哎，别说是能说吧，那就听起码是没问题的。 对， 那咱们平时呢，孩子呢也在学校里边学习英语，但是真正能够让他开口，那还是一定要到这个语境当中去，他才能够开口来说。 嗯 嗯， 其实说到这个语境呢，很多家长都会觉得，你看。要有这个语境，第一点一定得出国，对不对？ 嗯。 但是现在市面上的游学产品那么多，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嗯。 这一点很多家长或者说听众都不是特别的明白，所以我也要和大家先说一下哈。现在市面上很多游学产品，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十几、二十个、几个孩子一起去了英国也好，美国也罢，那首先上课在一起待着。 嗯， 吃饭在一起， 嗯， 住宿在一起， 嗯， 这个出去玩的时候也是大巴车， 那就别出去了，你在国内待着好了，是吧？ 对，就是孩子没有什么能够和外界接触的机会的，他唯一可能在行程当中会出现，哎呀，渴了买瓶水，买个冰棍，有可能会去和外国人有一个简单的交流。那平时他几乎好像完全是封闭式的。 对，那说回到我们这个小夏令营呢，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们这次夏令营其实这也是我想说的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尽最大的可能让孩子融入到当地的生活当中。首先第一，我们来谈到住宿的方面吧。住宿呢并不是集中住宿，是住在当地的英国人家里。 我们把这个叫 homestay 哈，就是在英国的家庭里边生活。 寄宿家庭。那每个寄宿家庭呢会有2到3个孩子，然后这个孩子首先你看他晚上睡觉的时候是在寄宿家庭里面，早晚吃饭的时候也是在寄宿家庭里面。他一整天的行程呢，就是早晨在家里用完早餐之后，寄宿家庭的父母会给他送到学校去，上午在学校进行上课，然后中午呢在学校统一吃过饭之后，下午我们的领队老师会带着孩子去到伦敦当地的景点去游玩。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不是大巴车出行， 不是大巴，那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对，坐公交和地铁。 对，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咱们的孩子哈，在伦敦的这个行程当中呢，他除了能够在寄宿家庭当中能够感受到这个英国生活这个家庭的一个气息，同时的话呢，他在出行的时候呢，我们尽量让所有的行程都能够全程感受到这个在英国生活的一个氛围，包括像他出行的时候呢，我们是坐公交，那公交的话呢，可能会有咱们同行的几个孩子，但是呢，其他的人更多的是一些陌生人，而且是当地人。 因为你想哈，咱们拿出行方式来说吧，如果真的是坐大巴车的话，从学校集合上车之后，孩子就和中国孩子们待在一起，到了目的地下车，然后游览，或者说有很多地方甚至他都不需要下车，看一眼就可以了。 对， 比如说这个白金汉宫啊，或者说伦敦塔啊等等，也是考虑到孩子的安全问题，直接就不需要下车了。你隔着车窗，隔着车玻璃，有老师在讲解，还是中文的讲解。现在车窗外面的还是白金汉宫，白金汉宫呢是伊丽莎白女王居住的地方，那等等的。我有一个家长哈，也是他已经报名了这一次的小记者夏令营活动。这个孩子呢，去年的时候是跟着培训机构去到了美国。也是15天的行程，15天下来之后呢，家长回来问了孩子一句：“怎么样啊？你感觉收获到了什么吗？”孩子说：“啊，玩得挺开心的，吃得挺好的。 嗯” 然后问孩子：“你去到了哪儿啊？”孩子可能说到了几个景点、然后问你了解吗？孩子一概不了解， 就是去了光看了， 对，他就 是 看了看。没有什么其他的。 对， 所以呢，我们这次行程最大的一个亮点呢，就是不是说单纯的要让孩子去旅游去玩，更多的是你去了当地之后，那我们15天的行程当中有7天是住在伦敦的，7天都是这样的行程安排，所以孩子去了就像一个英国当地的小学生，一个英国当地的中学生是一样的， 对， 一模一样。 他在英国那边呢，会有一个临时的爸爸和临时的英国妈妈， 对， 所以的话呢，他要在家庭里边所有的一些需求呢，他都要跟英国爸爸和英国妈妈商量。比如像今天米饭呢，今天的晚饭呢，想要吃米饭还是吃面条，或者是他想要去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舒服的一个环境，或者是想出去外面转转玩一下，那这些的话呢，都需要跟他的英国爸爸和英国妈妈来商量的。 对， 那在这个无形当中呢，他就必须要说英语，他不说还不行了。 因为更多的也是给孩子一个给点压力吧，因为你知道有压力才会有成长，才会有动力嘛。 对， 在那种情况下，没有中国老师去给他翻译，那孩子如果说他英文水平达不到怎么办呢？没关系，连比划带说，手舞足蹈。 对，但是在这个沟通过程当中，他其实就已经是了解了。你想，他可能是说不好哈，说不出来，但是呢，英国爸爸、英国妈妈他们说的是地道的英语。孩子知道该怎么说了，那下次他就会了。这个是最重要的。 而且英国的爸爸和妈妈他们也都有非常丰富的接待国际孩子的经验，他们会用尽量精简的和小朋友沟通的方式来让孩子们听懂。那比如说孩子说：“哎，我想要这个吃什么，吃鸡腿吧。”然后呢跟英国妈妈要的时候，英国妈妈会问你是要一个还是要两个呀，会伸出手来比划 one

终点等时间来宣判，离别不过只是换一种陪伴，这一刻让我凝望你的眼。 北京时间18:23，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哈。刚才呢，我们跟大家来介绍了咱们这个895和959小记者夏令营的相关的活动哈。那我们在直播当中呢，也开通了热线电话，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来进行咨询，也是可以的。我们的电话号码呢，请大家记好了，是5126-6061010-5126-6061。 好，以及您也可以拨打我的私人电话哈，或者是加微信啊。我推荐大家还是先加一下微信，因为我现在在做节目，私人电话呢我们接直播间还是暂时接不进来的哈。 对， 电话是13552053567，13552053567。在我们本周六的时候，针对这次英国小记者夏令营的活动呢，有一场宣讲会。那地址呢是在石景山的八宝山地铁站附近哈。 对，如果呢大家呢在周六的时候呢有兴趣， 周六上午10点， 对，有兴趣的话呢，大家呢可以来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把地址呢发给您，还有联系方式啊，到时候呢方便您来查找哈。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呢也已经给大家开放了，大家呢如果在此刻呢有任何问题，大家都可以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010-5126-6061，010-5126-6061。 这个咱们在说这个的时候哈，我的这个手机一直在响，所以推荐大家哈，如果您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打直播间的电话来直接进行沟通。那如果说您想直接报名参加咱们周六那场活动的话，可以来加我的微信，然后我把这个地址和电话地址和时间告诉您。 好，那很多朋友呢会问到这个问题哈，就是说咱们这个小朋友，就家里边的宝宝，如果是要参加咱们小记者夏令营，那为什么要参加呢？ 我们来跟大家解答一下。 我觉得哈，主要是三方面。首先第一，我们这一代人小的时候没有那么好的经济条件， 嗯， 去世界各国去看看。 我一直到2004年我才第一次出国。 零四年的时候你多大，小周老师？ 这个就不泄密了。但是真的是小的时候啊，没有这个条件。但是如果是能出去的话，真的是其实还是非常希望能够出去的。 哎，那我能不能采访一下哈？你看，当你那么大的年纪之后第一次出国，你去的是哪个国家？ 我去的就是英国。 英国，你当时感受怎么样的？按照你的英语水平啊，或者你融入，你对当地生活的那个融入度，你感觉怎么样？ 我是2004年的时候第一次去英国去读硕士，那个时候拎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箱子从北京出发的，但是呢，我觉得哈，就是咱们这次小记者夏令营呢，如果是孩子呢从小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在小的时候就能够到国外去，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的意义哈，我自己总结的，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呢，先去看世界，就说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不是说只在自己家里边生活的，我们要去融入到这个世界，我们先要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跟咱们生活从小到大生活的世界有什么不一样。 没错， 这个的话呢，就是我去英国当中最深刻的一个体会，我发现那边是完全不同于中国的一个世界，就是它有很多的东西都是跟国内是不一样的，这个呢也让我非常的就是觉得很新奇很新鲜。 但你从小没有接触过，所以当你那么大年纪之后过去读硕士，然后猛不丁的，会不会有一种融入不了当地的那种环境的那种感觉呢？ 一开始肯定是有的。那如果是我觉得我要从小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先去英国感受一 下 的话，我觉得我这个适应的过程会缩短很多。对，好比说像我到了那边以后，我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它的英国的地铁比北京要发达很多，当时的话北京可能还只有两条线，但是在英国的话有 N 条线，那就是说我第一次我就哇天哪，人家的地铁这么发达， 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 对， 是吧？ 而且呢，那个时候我是在诺丁汉，我要自己坐着大巴车到诺丁汉去，然后呢我去到那边以后就是觉得啊，他们的生活跟我们的还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呢中间的话呢还是会有几个月的适应期，而且呢英语呢你知道吗，就是说咱们在中国哈，学的英语其实跟国外的口语是会有一定差别的， 有很大的差别。我曾经被孩子考倒过一个问题，哎，今天现场我不妨来考一考我们所有的听众，也考考小周老师哈，咱们今天晚上去哪儿玩啊？如果您现在要跟一个老外朋友这么说的话，我先来考考小周老师，你来说你应该怎么说呢？ 其实就四个单词，就 any plans for tonight，就是或 any event for tonight 就可以了，就是你有什么晚上有什么活动啊，有什么计划。 我果然没有考得到你。 对，或其实哈，就是说我回来以后我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发短信那个时候是短信，那就是说短信的话我们在国内的话我们习惯性的把它翻译成 stop message， 我觉得非常的 Chinglish，其实我们在那边的话，我到了英国以后发现他们都是 text，You can text me，你可以给我发短信就好了。 包括警察也是，我们都知道从小学的警察单词是什么 ？Police。 对 ，police。 但是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就是 cops。 啊，这个我倒没有太发现，但是我在那边还是说 police 的 还是有一点点。 对，就是说，其实我们出去的话呢，你会发现，真的你在国内学的英语，那只是停留在书本上的。 对，其实刚才我给大家考到的那个问题哈，是之前一个学生考我的，我被难住了。他当时提醒过我说，你用这个尽量口语化的表达。我想了想，口语化好像也没办法怎么表达呢。首先，去哪玩啊？对不？肯定第一个词是 where 啊，然后这个 where， 然后将来进行将来时态，对不对？肯定第二个词是要用 will we go to play， 或者说 go tonight 等等的。 对，但是其实真的英语没有那么复杂， 其实就俩单词， 对， any place tonight， 对，反正所以呢就是大家在中国学习的时候哈，真的是应该出去一下。第一个我觉得是看世界， 对， 看一下人家外面的世界跟咱们中国有什么不一样。包括咱们这次的行程呢会安排两所世界顶尖的高校，就是牛津 和 剑 桥。对， 这是很多中国的莘莘学子都非常非常敬仰的两个顶尖的高校，那就说我们让孩子呢到这两个高校去，我们看一下人家的学校，人家当中的氛围是怎么样的。就像是因为国外的学习制度跟咱们中国也是不太一样的，像我对 你说， 对，像我们当时哈，因为我学的是 multimedia， 是一个理工科，但是的话呢它跟咱们中国的学习是不一样的，就是 我们的 cost leader 他不要求你要每一项都精通，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东西是非常非常精通的。像当时呢，我就选择了我的方向是研究 MP3。MP3 呢很常见，就是我们的歌啊什么都是 MP3。但是呢，你知道 MP3 是怎么来的，它是怎么编码的，它的格式是怎么样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对它将来它会面临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境地，这些是需要你去研究的。但是呢，我们会有别的同学呢，他研究的是 MPEG， 然后这个是一个视频的格式，或者是对 AVI 对。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不要求每个人都很精通，但是我们要求你至少在一个方面你是专家。在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呢，所有的人呢都会分享自己在这一段时间研究的一些成果。那我们在听这个 presentation 的时候，我们会从别人的研究当中发现到自己的一些不足，或者是我们能够从他的做的这个汇报当中，我们也会学习到一些很多的东西。这个呢，是你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来去看另外一个过来人他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这里边其实我觉得他的受益呢是更加的深刻和更加的有启发性的。 对，没错。而且剑桥和牛津的环境特别漂亮，我们很多孩子去过回来之后就是你要考哪个学校啊，不是清华北大了， 对， 牛津和剑桥。 对，他从小他能够树立一个目标，就是说他真的是很想到这样的国家去学习，然后呢可以在那个地方实现自己的一些小小的梦想，哪怕现在可能还很小，但是呢他可以从这次的旅行当中哈、就咱们这个小记者夏令营当中 得到很多收获。 对，他能够知道外面的世界其实很大，我要通过好好的学习我才能够去到外面的世界去感受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目的。 对，开拓眼界最重要。 对，那第二个目的的话呢，我们就是学语言。到第三个目的的话呢，就是咱们的立目标。那这个咱们一会儿呢再慢慢的来跟大家聊。 好的，那这时间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哈，5126-60615126-6061，来和我们咨询一些小记者夏令营的详细的情况，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您做出解答。 好，那我们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请话直播，语音直播的引领者，现在下载请话直播 APP， 让您每时每刻边听边赚钱。请话，引擎的请，说话的话，来吧，让我们一起听请话，用耳朵赚钱的 APP。 弘扬文明诚信，服务大众万家。良乡盛通家居广场沉淀15年荣誉，承载一流品牌家具、家居、建材、家装一站式快捷购物，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买家具、选建材、找家装，就来盛通家居广场。购物到盛通，家和万事兴。地址：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电话8936-9998。 我家住房山，上班在东三环，每天全靠比亚迪秦 EV300 往返两地。 比亚迪新能源车，不限行，不摇号，省钱省心。详情请垂询北京润城 4S 店8931-7680。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引领者。 五月的春风带来了温暖的阳光，五月的阳光带来了明媚的天气，让我们在这美丽的季节相约，带着春的希望，春的气息，一同感受大自然的生机勃勃。今天是5月9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伤害，你认识了 在没有你的夜里，好大的北京，我哭都没有了声音。我坐在没有你的家里，好冷清，你走得如此的肯定。我躺在没有你的回忆，冷冰冰，我痛都没有人伤心。我站在没有你的窗前，看孤独的风景，很美丽，却少了你。坐在没有你的家里，好冷清，你走得如此的肯定。我躺在没有你的回忆，冷冰冰，我痛都没有人伤心。我站在没有你的窗前，看孤独的风景，很美丽，却少了。 海明威的一首歌曲啊，一个人的北京。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慢生活895和行业959，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将在7月23号出发的小记者夏令营。 夏令营， 嗯， 关于这个夏令营哈，我这两天也一直在接电话，所以说想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再念叨念叨。 嗯， 很多家长都问啊，说孩子去了吃什么呀，住在哪儿啊，哎，都学什么呀，怎么学呀，然后玩什么呀，等等等等的哈。那我们也一一的来给大家进行解答。我们首先来说到住好不好？ 嗯， 那在这15天的行程当中呢，我们有7天是住在伦敦，剩下的8天呢是去到了其他的城市，包括刚才我们所说到的牛津、剑桥、爱丁堡、温莎，还有约克、曼彻斯特等等的其他的城市哈。那其实最大的一个亮点呢，就是说这7天在伦敦的行程了。 嗯， 因为这7天在伦敦呢，我们住宿是每2到3个孩子会安排一个寄宿家庭， 对， 入住到寄宿家庭当中。孩子的行程呢，就是晚上在家里睡觉， 嗯， 睡醒了之后呢，早晨在家里用过早餐之后， 嗯，临时的英国爸爸、英国妈妈会把孩子呢送到学校去， 嗯，然后中午下了课在学校吃中餐， 嗯， 吃完饭之后下午咱们老师带着坐公交、坐地铁，完全像一个英国小朋友一样。去伦敦当地的一些景观去游览，去泰晤士河划小船，去伦敦市政府听一下这个别人讲解的市政府流程，这个工作流程 大半钟啊，对 对，然后等等的，还有伦敦眼真的特别漂亮。 对，因为那这几个景点其实离得都比较近，像伦敦塔桥、伦敦眼、还有大半钟，还有威斯敏斯特这个 大教堂， 对，其实离得都非常的近。 这也都是伦敦的地标性建筑了。 对， 那我们玩完了之后呢，下午会在天黑之前回家吃饭。 对，那晚上呢又在寄宿家庭里边了啊。而且的话呢，咱们这个在寄宿家庭里边不是只有一个孩子，在这个家庭哈，一般是两个孩子，那就是两个 以大带小的原则。 对，一个呢英语呢稍微会好一些的孩子呢，带一个英语可能会稍微差一些的孩子，那就一个大孩子呢可能会带稍微小一点的孩子。 对， 哎， 这两个的话呢，第一个呢就是说他不会觉得在这个家庭里面特别孤零零，没有安全感。嗯，到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两个小伙伴之间呢还能够培养出这样的一个 很深厚的友情。 对，也要结交朋友嘛。 对，是。 到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是孩子呢跟咱们这个英国的爸爸妈妈呢有一些沟通上的障碍的话呢，也可以有小伙伴来帮他一把。 对， 哎，也不会觉得很无助。真的，孩子去了以后，如果真沟通不了怎么办？没关系，还有小伙伴呢。嗯， 对。然后还有一点，我们家长哈，大部分都非常关心孩子这个英语。 嗯， 说我甚至有一个家长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直接说我家俩闺女这个英语都不怎么样。你说这要去了的话，这去一个一个傻子，去俩一对傻子。 那就是因为不怎么样，所以的话咱们才需要给他多一些练习的机会啊。 但是我个人觉得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个行程为什么要安排寄宿家庭，为什么要让孩子像一个英国当地的小朋友一样，我觉得真正的目的真的不是说要让他这十五天英文有一个多么突飞猛进的进步，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其实到最后的话真的就是突飞猛进，他起码可以开口说了。 对， 而且呢可以说一些比较地道的。 问题就在这儿，问题就在这儿。你像很多孩子，我们从小家长老师给他灌输的一个理念是什么，就是你要好好学好英语啊，你学好英语你以后如果说到外企工作啊，你出国玩啊，你才能够正常的跟外国人交流啊，你才能够考一个好的大学啊，等等等等的。无形当中给孩子注入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包括我们从小也都是这么过来的，觉得英语它就是一门学科。 嗯， 它很枯燥， 但它其实是一个工具，是人的一个本能，一个语言的一个本能。 是，然后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我曾经这个有一个孩子出去之后呢，他当时最大的一个转变是什么，就是出国之前他特别排斥英语，学的也不好，就觉得很枯燥很无聊，就是一门学科。但出国之后他很开心，开心在哪儿，那个孩子年纪不大，刚刚八岁，那他英文水平也不怎么样。有一次他去买水，从头到尾他一句都没有跟售货员说话， 就是完全就不说， 没说没说。但是他把这个水给买回来，他完成这一项任务了。去了拿了一瓶矿泉水递给人钱，完了就回来了。然后他当时特别开心，给他妈妈打电话，跟他妈妈说，妈妈妈妈，我能和老外交流了，我去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了。 但其实他没说。 对，他没有说啊。但是站在孩子本身的角度上，一下子就把他对英语的这个观念给转变过来了。 对，其实没有那么难哈。但是呢在我个人的身上呢，我觉得有一点呢也是让我觉得语言这个就是说会英语呢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在坐公交车出行的时候，你会发现周围呢会有很多伦敦当地人，他们肯定是用英语交流的。但是呢如果是你要听不懂他们说什么的时候，其实心里边还是挺着急的，就我们在想，哎呀他说什么，那我一句都听不懂。这其实还是挺着急的。 哎，其实我一直到现在，如果说在北京哈坐地铁啊等等，发现这个旁边站着两个老外在说话的话，我都会注意的仔细的听他们在谈什么。 对，但是有朝一日你听懂的时候，哇，我能听懂他们说什么，我都知道。这个时候呢真的是你就觉得你学英语真的是有挺大动力的。就是像我去到英国以后呢，三个月以后，我发现因为我每天早上起来我都听收音机嘛，都听广播，听他们在说什么东西。当第三个月的时候，哎，我突然发现，哎，他说东西我能听懂，他包括话我知道什么地方堵了啊，那种感觉真的是你就觉得 特别有成就感，是吧？ 对，这是学习语言的一种快乐，因为你能够沟通了。 对，你想你在国内学了20年英语， 对你突然发现，对 你 没听懂， 你去了你三个月你听懂了， 对你听的时候你发现收音机我听不懂，上课的时候老师说什么我也听不太懂，我得仔细想一想我才知道他说什么。那个时候你就觉得特别的沮丧，但是呢三个月以后你发现，哎，收音机里面说的东西我都能听懂了。那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啊，真的如释重负，就觉得这个事情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难。 所以这也是我们关于其实咱们刚才一下解答两方面了，一方面就是住在哪儿， 还有 一方面就是吃什么，然后还有这个孩子英文能力差的话去了怎么办。 对， 其实我们都给解答了。 那下一节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们是小记者夏令营哈。就咱们这个夏令营的话呢跟别的地方的夏令营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打电话来进

天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 王若琳的一首歌曲啊 Lemon Tree。 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下的是7月23号要出发的小记者夏令营的活动。同时的话要提醒大家，就是在本周六的上午10点呢，我们会有一个宣讲会，那大家呢如果是想要到现场呢来了解一下我们相关的情况，那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现场哈。我们的位置呢是在地铁八宝山站，那如果大家呢可以来添加微信或是拨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把详细的地址发给大家。 好，关于周六的宣讲会的报名方式呢，就是拨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13552053567，13552053567。在宣讲会的现场呢，我们会有大量的往年孩子去到的视频照片，然后还有一定相应的小优惠政策哈，都在等待着大家。 我们也会在现场出现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到现场来问我们。那现在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电台的热线呢也是开放的，大家可以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啊。010-5126-6061，010-5126-6061。那这届活动的话呢是咱们电台来主办的，所以呢咱们跟其他的这个游学营啊和夏令营呢稍稍有一些不一样，那就是呢我们这个呢是一个小记者的身份来到英国啊，他可以在旅途当中呢把他的一些所见所想，他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岳阳电话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安排几期的这个直播节目。这个小记者呢，就是说您家孩子呢在英国那边，可以通过连线的方式，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他在这段时间当中的所见所闻还有所想，这样的话呢能够培养他的这样的一个分享的意识。 对，因为首先第一点，我们在去到的这15天的行程当中呢，给孩子安排了17电台连线的直播节目。那孩子啊，首先我要说的哈是，这个您不用担心，咱们不是用英文来做节目，是用中文来做。孩子去到英国之后，他的所学这个所观所想，用中文来组织出来之后，和国内的895以及959电台进行连线。那孩子呢，会以一个小记者的身份，咱们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您看新闻联播，总是有一个外场的连线记者，对不对？哎，孩子会在现场，大家好，我是895或者是959的小记者谁谁谁，我现在身处的位置是在剑桥，那我就在剑桥旁这个剑河的旁边，哎，这一条剑河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孩子去了之后也会有一个很大的语言组织能力的一个进步。最重要的一点啊，我觉得是，就是咱们的爸爸妈妈在国内，在北京，在电台里面就能够直接听到孩子的声音。 还不止爸爸妈妈哈，家里边的亲朋好友亲戚朋友全部都可以听到。 是，如果孩子完成了这一项任务，他并且完成的非常出色的话呢，那我们这次行程也算是对孩子考核过关了。那他以后就成为了我们895和959的小记者。 对， 哎，以后我们有什么活动呢，都会请到孩子来给我们做一些报道。那经常性的会在电台里面露露声啊等等的，而且会给孩子颁发这个小记者的这样的一个奖状 证书。对，没错。 所以这也是一个蛮难得的机会的，我觉得。 对，其实真的是我们电台在开办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们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来培养这个孩子的一个表达能力。就说学语言呢是很重要的，那去了英国以后呢，那第一个学语言呢当然就是学习英语哈，咱们要在当地的语境环境当中我们学习地道的英语。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还可以来学习一下中文。 就是通过小记者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呢，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我们来展示自己的孩子的这个中文的表达能力啊、还有这个语言的组织能力，这些的话呢、都可以得到锻炼。 刚才有家长在微信上问我哈，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没有拨打我们热线电话的，全部加了我的微信，在微信上问。有家长问说，孩子吃饭担心他这个饮食不是特别的习惯。那首先第一点哈，打一个比方，你像孩子咱们，因为英国人都喝冷水、喝凉水、喝热水的比较少。孩子咱们还是喜欢喝热水，这种情况下呢，这些小需求啊，完全可以向寄宿家庭的父母去提。 对，孩子呢可以跟这个寄宿家庭的父母呢说啊，这个家长来说他想要喝热水， 对， 但是这个必须要用英文哈，咱们寄宿家庭的家长呢不会中文。 是，有一句话说，我觉得之前我们有台的主持人安森说的特别好，他说怎么样让一个孩子学会游泳呢？你给他踹到泳池里面，他就会了。 对，但是要确保在没有安全没有安全隐患的前提下。 对，所以我觉得英文也是这样的，你放心大胆的把孩子扔到一个全英文的环境当中，你不要担心孩子不会，他一定表现是出乎你的意料的。 而且孩子学习这个语言的话呢，它是非常合适的， 它比大人要快得多， 快得多。你看像我在去悉尼的时候，我有个朋友在那边，他是上海人，他们夫妻双方都是上海人，他们夫妻双方呢私底下沟通呢都是说上海话的，但是呢他们家两个孩子之间的沟通呢是说英文的。为什么他会呢？就他，我问他，我说你们两个 会说上海话吗？ 对，他也能说，能听懂一点，但是的话呢他们两个孩子的英文呢全是通过看动画片儿学会的，就是家长从来没有刻意的去教他。所以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去低 环境， 对，我们不要去低估了孩子对于语言的能力，他真的是非常有天赋的。对，另外呢我们再说回一个问题呢，就是安全的问题，这是很多家长呢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你说游泳的话，咱们给他揣到泳池里肯定是不安全的，对不对？但是你给他放到一个英文的环境里面，他没有什么不安全的吧？ 对，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寄宿家庭的话呢，都是通过咱们这个 官方备案， 对， 层层 考核，真的是。而且呢，我们这个活动呢，过去已经有好几年的历史了，起码已经5年以上的历史。那这个寄宿家庭呢，也是久经考验哈，就这么多年以来呢，他一直有着非常好的记录，而且呢，所有的孩子呢都非常的满意，我们才会让他一直来做我们的寄宿家庭。 而且英国的诚信系统考核的非常的严格， 真的是。 甚至说，如果你哪次坐公交逃了个票啊等等的，你完全都是列入到个人诚信当中的。 对， 所以我们的寄宿家庭在这英国这么严苛的法律、这么严苛的诚信系统的考核之下，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同时，它不仅仅说是接待咱们中国的孩子，他们每年有大量的经验接待来自全球各国的孩子。 对，他们有这个经验，还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足够的信任感来接受这个。而且呢就是说到寄宿家庭，如果是对寄宿家庭不放心，江帆在这儿，因为今年的领队是江帆。 哦，不小心暴露。 对，所以的话呢，就咱们 我也会入住到寄宿家庭当中。 对，是。而且的话呢，咱们还有其他的一些中方的一些陪同的老师也会跟着一起去。所以呢，就是每个孩子每天的这个生活情况，这些的话呢，就是我们都是 随时跟家长报告。孩子去到英国之后呢，我们家长一定会建一个群。孩子上课啦，在群里面我们有视频有照片，孩子出发啦，去哪儿啦，中午吃饭啦，吃的什么，家长随时随地掌握孩子的任何的行踪。当然了，只要您能够承受得了一点，那就是时差。比如说可能我们早晨8-9点钟起床了到了，那在国内的时候英国比国内是慢， 那个时候还好，因为中国已经是中午了，已经下午了， 应该说是晚上。 对， 晚上我们比如说出去玩回来了之后，那晚上可能7-8点钟、8-9点钟、 那时候 国内是大半夜了已经。所以只要您能够承受得了大半夜群里面这个叮当乱响，然后看看孩子在英国的这个生活，您能承受这一点就没有什么问题。 对，这都不是问题哈。但是呢，我们想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个活动的话呢是足够安全的，而且呢也是能够让孩子有所收获的一个夏令营。 对， 好，那我们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说一下联系方式。

的道歉，我没那么聪明，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你又在哭泣，我给不了安慰，我又在摇头，有那么点后悔，爱情的发展你难以回头，却无法往前走。游击出现在胸口，两颗心的塞几个问号，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你的颜色充满美丽，带走我的心跳，你的温柔如此靠近，带走我的心跳。吵架，我没那么无聊，不懂得道歉，我没那么聪明，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在三不由己出现在胸口，两颗心仍塞几个问号，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 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这一首王力宏的心跳描述的是情侣在感情上遇到的问题，哭泣吵架，然后后悔相恋，宁愿回到原点。歌词当中也描述了那种不想吵架又不懂得道歉的情侣，这应该会是很多写实的描述吧。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由邓紫棋创作的歌曲叫做《新的心跳》。